恐怖热线酒店特辑。 咁啱啱喺上个两个礼拜咧，啱啱去完云顶高原，咁啊，之前已经收到话嗰度好多啲咁嘢啦。咁啊，同我太太咁喺 coffee shop 出边做露天嘅，咁啱啱对住云顶嗰个游乐场，咁啊见到个半边面烂嘅，但系就冇脚。咁佢啲雾同埋灯光好暗咧，先头我同我太太睇到，就会唔会系人嚟嘅咧？咁后屘就有两个，有两男。唔系，两女一男，就喺嗰边嗰度落，啱啱落嚟，就终于见到个女人咧，就好似嚿云咁啊，黐咗落去个女仔嗰度，但系黐唔到，咁好似个弹翻开咁，但系又企翻埋个位，咁后屘即系我知道呢啲咁嘅嘢，咁我第日就问个导游，咁我自己个心仍然系咪会唔会系跳楼？ 点解？我真系因为烂面咁样。 系啊，因为佢嗰度烂到咧，我印象中我太太睇到就话烂面嘅，我睇到就冇咗一忽噶啦。 哦，咁后 屘我再问佢，我哋讲，即系我有预感话，会唔会我啱啱酒店嗰条拉嗰度咧，即系直线落嚟系有人跳过楼。咁我问翻个导游，咁个导游答翻我咁话，你惊唔惊啲嘢先？我话我唔惊，我学过嘢嘅。咁佢话唔止一单嘅。所以而家云顶嗰啲窗咧。全部是鎖緊的，即是你開不到超過一尺的， 就費事被人再跳樓了， 咁呢度都未完嘅，跟住到啱啱我就係五日團嘅，咁一團就七日嘅，咁咁啱我哋喺機場咧，同一日喺吉隆坡嗰度轉翻落落機走，咁一轉嗰陣時咧，咁啊隔離團喺度講翻，話原來喺十四樓咧有個男仔，第一次喺走廊我行咧。就見到一間房半開掩門嘅，又係有個爛面嘅女人。先頭第一次咧，就以為係有人執房。咁到再翻上去咧，又係呢度門，又係開翻，又係見翻嗰、那個。咁佢自己知咩事？咁事後大家講翻。咁原來後屘再翻嚟講咧，即係原來雲頂嗰個酒店嗰個格局係最唔好風水，同埋最招惹啲嘢嘅，原來係。 为什么呢？有没有问他自己要做 做 生意？ 因为他那里逢亲赌场黄赌毒呢，要请五鬼来到，即是 运财啦， 运财啊，咁等你迷下迷下，咁会输啲钱落去俾人使。同埋原来他云顶那里呢，那个有个赌场上高的有间房是那些职员得几个可以入去，董事可以入去。原来他后面有条楼梯呢，是24小时有法师上的念经。 啊，会这样的？ 但他念经我来做什么呢？ 超度那些人啊？ 不是超度啊，是请鬼道。 哦，即是请他们来帮手去运财这样。 当时那导游讲到很隐晦的，就是说什么神都有的啦，鬼神啊什么都有在那里的。但是他自己未入过去，但是他自己亲眼见过话有法师就行嗰边 VIP 嗰楼梯就上去上边， 因为都听过好多话，即系有埋鬼仔喺度咁样。 咁好多嘢嗰度附近真系。 系啊，佢即系嗰个导游好轻松咁讲啦，佢话啲雀龙即系嗰缆车跳到你咁高嚟到俾你攞钱走，好肉好难咯咁。同埋佢云顶系唔使要抽水嘅，即系唔会学澳门咁嘅。因为你基本上佢做咗十几年导游，佢都话。最耐都是聽過一個港人是贏過40,000元是走得到的。 哇，是啊，即是肯定輸錢的。哦，咁樣情況 嘅。咁即係可能個風水或者甚至乎佢用呢一樣嘢，會唔會係用一啲靈體嚟去吸引，咁變咗就大家都賺唔到錢喺嗰度所謂下。 咁我自有睇過呢，咁佢啱啱可能咁啱咁巧啦，佢嗰個酒店同埋個遊樂場個格局啱啱好一個中文嘅字叫空字，即係空惡個空呢，嗰個字喺度。 哦，係咩？喂，但你自己學法學咩㗎？你自己原本。 我自己比較雜啲咯，我物中嘅比較偏多啲咯。 咁你真會感受到呢一方面嘅嘢嘅咧？其實自己， 通常我自己燒親嘅都中， 都中嘅， 即係都係都有啲嘢喺度嘅。 喂，但係當其時咧，話猛見到那個爛面嗰出現嘅，但係佢係冇騷擾人嘅，只不過喺度巡迴，即係得閒無事又出現翻咁樣嘅。 我諗佢係想揾替身咯。 哎呀！ 但係佢啱啱黐埋嗰個行嗰個好運啲啦，咁啊彈開咗咯。我想他不是說個個知道，但是我自己上去都周身不舒服，我自己都要拿本立摩尼陀經那些在這裡。 即是你自己都要做些事了，真的 是。我自己這樣說，我就即是這些事是看不到我咯，我自己也肯定那樣東西是看不到我。 為什麼呢？ 到來都是這樣，我出去很多時候都是感覺到一些事，我零零四四叫我的朋友說不要踩過那裡。如果是踩在那裡，通常 我即係有啲街外人，我費事嚇親人哋啊。咁佢會 book 親。 哦，真係有啲嘢㗎啦，即係。 但我睇嗰個型同埋人哋話有隻眼耳口鼻大，如果話睇到個樣咧，我都係第一次。 係。哦。喂，咁你覺得如果俾你見埋樣，佢其實係咪真係比較兇惡啊，或者個情況係點樣？會唔會有個程度唔同嘅咧？你自己去認識呢樣？ 我自己覺得嗰笪地方呢一來，我自己覺得即係我唔賭錢嘅，但係我覺得好唔舒服咯，嗰笪地方已經。 嗯嗯。 同埋嗰個配合埋嗰個環境嗰啲霧啊，各樣嘢吹埋嚟係心寒嘅，即係仲唔係認真話，即係唔會話嗰始終熱帶國家嚟。 唔係，咁你選擇個環境去設立呢一個所謂賭場嘅話，佢哋都一定有佢嘅風水因由喺度㗎啦，已經係咪先？ 係 啊。 不過你原來學咗一種法係可以令到嗰啲靈體所謂見唔到自己，因為有時我哋聽啲故事咧，都會問話：喂，究竟即係你覺唔覺得佢曾經即係會望到你啊咁樣嘅？你係望唔到 㗎？我係望唔到嘅。 個原因係咪你學咗一樣嘢？哦，佢望到你。 唔係，主要就係、是、即係例如你頭先講緊一路講緊話話俾鬼砸嗰啲啊。 係。 好多朋友是問過我這件事的。 咁、啊、你怎麼解釋 呢？搖暈低囉。同埋佢嗰樣嘢好簡單，佢我覺得啲嘢係即係冇一個自主能力嘅，佢覺得差唔多有啲運氣同佢差唔多，佢就會黐埋嚟。 係。 我知佢都未必係話行過嚟，即係俾所謂吸咗過嚟咁樣嘅。 嚇、啊！但我有一套方法可以應付到嘅，不妨可以試下。 好啊好啊。 係點啊？ 唔需要宗教，但係如果你有宗教，可以諗呢樣嘢。咁呢十二個字裏邊就冇任何話講佛講神。但是提到三即五個我字，同埋你要如果一旦係俾嘢砸嘅時間，就盡量個心呢同埋你個人呢盡量將自己啲血集中喺你兩隻手嘅中指。 係。 嗰、啊、句嗰十二個字就係、是、我聽我聞，我聽我醒，主我心醒。如果有宗教嘅，咁你可以將啲字灌輸落去，即係好似一個喺你面前講緊。 嗯。 咁佢就會走。但到我而家都要，即係而家為止，我都解釋唔到係咪即係俾鬼砸。但係我話俾人聽，用翻呢個方法，因為係人哋教我。 但係呢個方法乜嘢方法嚟？ 係源自邊度咧？其實 係咯， 源自邊度可以話就係、是我密宗我哋一套嘅。係。咁後屘再識個師傅就係泰國師傅嚟嘅。咁佢又搞翻一套俾我，因為密宗嗰啲佛全部唔係用香拜噶嘛。咁但係泰國就好多啲花神嘢啊嘛。咁後屘我取長補短攞翻出嚟，但係有一樣共通點就係、是。即係都係話用隻手合十啊、你唔好驚啊，最緊要知道你自己係邊個，跟住就會彈開咯嗰樣嘢。 其實可能裏面啲詞語都係用話叫自己清醒啊，自己謹慎啊咁樣噶，即係唔好驚啊咁最緊要咯。 十二個字都係人哋話翻俾我聽。 有冇重複多一次啊？ 我聽我聞，我清我醒，主我心性。 嗯，咁就不斷咁念住呢啲句子咁樣係咪？ 係啦，連續睇咗，最緊要佢就教我嗰陣時就係話，個我字你要清楚啲，同埋唔好驚，同埋話如果你係佛教嘅，雙手合十；如果你係冇嘅，或者你雙手根本上喐唔到，就盡量將啲即係將佢手指墊喺即係床。床褥嗰度，盡量谷啲血喺個中指嗰度，咁就會走。 其實呢個都幾難嘅，谷啲血。 但係聽你講啲法，嗱，雖然好似冇咩特別宗教喺背後咁樣啦，但係都好可能係令到一個人集中翻意志力啦，令到自己係即係強化翻嗰種力量嘅，去抵抗外來嗰種嘅侵擾，會唔會就係咁樣嘅一種理念咧？其實會係。 絕對 係 一 係嘛、 其實可能有可能就已經講一啲説話，令到你自己不停提住自己我咧，令到自己清醒過嚟咁樣集中精神嘅啦，會唔會係咁啦？ 即係主要係唔俾話嘢有嘢入魔咯。 嗯， 係冇錯。 你如果信嗰樣嘢存在侵害你個身軀的話，咁、你自不然就會俾佢入㗎啦。 係啦， 因為你弱咗嘛自己。 我講個朋友嘅。經歷的 好請 去做領隊的那時候就帶星馬團去到新加坡有去馬來西亞呢有間酒店呢是有賭場的很出名的 在馬來西亞 是啊雲頂那 裡哦雲頂 是啦、那進去住啦那他那晚就帶上去團友那他那晚呢就科星獨即是自己一個人睡一間房的 是 那晚呢去個街呢就是有些事是因為他當地的街是不用跟他們一起睡的嘛就是不在房跟他一起即是他街那晚是不知道是回了家還是有些事是不會跟他留在酒店咯那他自己 check in 安排了房那他就回房睡啦我拿到沖曬涼出嚟咁啊，咁啊，佢基本上因為始終去到呢酒店，佢哋通常好多大部分領隊咧都會，譬如開咗部電視機啊，或者開輕量嘅 開住嚟瞓 嘅，即係同埋咧就一 定，即大部分都可以咁讲、啊，就唔会闩门口一入嚟嗰盏灯噶， 哦， 开住等间房間保持有一个 光度， 光度系啦。咁佢嗰晚一瞓，瞓咗咧，冇几耐，佢就发现侧边人坐咗喺度， 嗯， 哦， 咁即系佢 feel 到有个人咯，即系然之后咧就发觉自己嘅手咧，咁佢冚住被噶嘛，揽住个枕头咁样， 嗯嗯， 飘到咧自己只手伸咗出嚟， 嗯。 然之后有个人系扎孖辫，着住啲马拉衫咧，白色好似旗袍型嗰啲马拉衫女仔嚟嘅，一路搓住只手， 哎、 一路搓住一路搓住、 嗯， 就一路喺度讲紧嘢噶。 佢有感觉， 佢 feel 到咯，就系、是， 嗯， 即系讲马拉话噶，一路咁样，即系任任任任摸住只手，咁佢好惊，但佢系喐唔到咯，即系一路 feel 到系咁俾人摸摸摸，捉咗一阵间，佢已经系咁喺度念啊，即系抄啲嘢嚟讲啊，念下经啊，念下正经咁嘅嘢都仲系捉得好紧。 嗯， 咁之后佢突然间有一下反应，佢即系 feel 到自己系喐到。 嗯， 佢即刻弹起身，佢嗰一刹那系唔理三七二十一，就系冲咗出门口。 嗯， 佢着住睡衣衫、短裤、短袖衫，冲咗落 lobby。落到去即刻打电话俾个街啦，哇！即系 call 佢哋，哇！好唔掂啊！我依家呢度咁，咁但系佢唔可以喺嗰个 reception desk 即系 lobby 太耐咁，即系住住短裤短袖衫，即系好难睇咁。好啦，即系逼不得已谂下，都起翻上房啦。 嗯， 翻到上房咧，咁佢就打落去下边嗰个房间嗰度，要求话想攞多几个枕头。 嗯， 吓佢唔系话换房啊？ 根本冇得换，嗰晚系好爆。 哦， 就系攞多几个枕头为乜啦？搵多啲人上嚟。 唔系，佢其实咧就想 keep 住有人上嚟房。 嗯， 咁佢打完落去。咁佢下面呢就好奇，即係點講好奇怪地咁樣，即係咁有人攞上嚟啦，攞完上嚟咁好啦，佢喺度等個街嚟、但街冇即係冇辦法第一時間嚟到㗎嘛，咁佢唯有就坐喺張床度搵啲枕頭晾高自己坐喺度，之後突然間 feel 到間即係 feel 到佢又嚟啦，因為佢間房呢係一張大床嗰啲房嚟㗎，即係唔係話兩張單人床，佢 feel 到又嚟啦，今次佢好强烈感觉到佢系飘入嚟咁样，因为佢又系坐喺床入边，摸住佢只手，系咁又系咁讲马拉话，系咁捉咗好耐， 又系捉住佢只手， 系啦，只系捉住佢只手，系咁捉佢手背嗰个面咁样， 奇怪啊， 捉住捉咗好耐，但系佢 feel 唔到佢，即系佢又觉得佢唔系想伤害佢，但系佢又唔知佢咁样系咩意思， 系 点解要捉住佢手咁捉咧？ 做乜嘢咧？ 咁好啦，之后个街嚟到啦，咁之后戆居居两个坐到天光咁走啦，离开咗咁成个团翻嚟香港。咁之后后屘咧，佢个街咧有一次咧就即系佢带，即系唔系佢带团啦，即系譬如其他同事带团，就话翻俾嗰啲同事听，翻嚟话俾佢听，原来佢嗰晚瞓嗰间酒店嗰张床咧系有个女仔死咗喺嗰张床，即系佢譬如嗰张床咧咪有床褥，床褥下边有个譬如木。制嘅咁好似一个假嘅， 一个兜型， 系啦，即系兜住张床咁啊。 系， 然后有个女仔 喺里边啊， 系死咗喺里面。 哎呀， 而佢系唔知嘅咯。 咁但系点解冇回事？会知嘅系咪啊？ 唔系啊，直头挖一条丝出嚟先知道系佢间房有个咁嘅。 即系话冇人知道件事。 系啦， 即系佢嗰一瞓紧都仲有条丝嘅咯。 系啦，所以咧。佢後屘個街話分俾聽，有可能嗰個女仔係想打息怒俾佢聽，我街你下面咯。 哦，但係就用咗一個即係按摩嘅手嘅 動作。一路摸住隻手咧，即係可能其實佢係想意味住就係摸佢隻手，等佢揾啊，即係咁嘅意思咯。即係可能係，即係佢哋都係估嘅啫，係好明顯就係話挖出嚟嗰個係真係著白色馬拉衫。 哦，但係柯小姐啊，有兩個 case 咧，即係你除咗你呢個之外咧，仲有一個咧又係咁樣。 都聽過，但係東南亞嘅 就但係就話即係佢嗰個靈魂咧喺個窗口外面升上嚟，即係猛指落去咁樣。又喺個床，點解個床下底會大家都聞到味？ 因為咧，其實後尾發現咗咧，因為嗰個屍體係包得好，即係。佢哋咧后屘查翻啦，呢、這个女仔咧系住喺马拉好偏远嗰啲乡间嘅，出嚟搵嘢做，即 系 可能就俾人呃咗。 咁又就喺嗰度杀埋， 即系可能真系杀佢灭口嗰啲人，仲系真系会知道啊，要点包法啦， 就系啦，即系可能佢根本嗰啲人系，其实就有啲即系有啲传闻都系话佢出咗嚟市区之后，可能系俾人呃咗去做卖淫嗰啲职业咧。咁后屘又可能真系遇人不熟，即系撞到啲唔好嘅人，咁就俾人哋搞，即系譬如可能搞死咗佢啦，咁就。因为那时候他们说这间房是被人包起了，即是譬如好像他们不是很流行 包起住一個月，包起住兩個月， 或者長期 啲，係啦，間房長期都係佢噶嘛，咁咪變咗即係有可能佢喺裏面做過啲咩，真有可能冇人知嘅。 哇！ 喂，咁但係幾時先知啊？就話你個朋友離開咗， 即係走咗大概一兩個月後啦，先至發現到，即係可能佢啲汁開始真係有味滲出嚟，或者真係有啲嘢浸到出嚟啦，咁先後發現咯， 即係有機會都唔係死咗好耐咁。 係啦，即係可能佢嗰陣時係基本上可能或者真係唔係死咗太耐，因為佢挖咗出嚟嗰陣時咧，都仲未係淨唔係挖得棚骨咁樣咯，即係仲係有啲。有完整睇到啲嘢咁樣。 哇！你咁講，即係令到我哋下一次咧去旅行嘅時候睇酒店啦。 同埋咧，有個 真 係 驚 嘅，有個 tips 咯，就係話入到酒店，如果你發現你嗰間房，因為通常咧咪有啲去到外國咪會有本聖經。 係啊， 係啊，係啊。 如果你發現本聖經係打開咗嘅，係咁就唔好住啦。 係啦，呢個知嘅， 一定係有嘢。另外有樣嘢咧就係、是、講翻係我啲朋友嘅都係，但係就好恐怖咯。因為佢以前翻鄉下咧，細個嘅時候咧，去嗰啲得嗰啲井嘅啫嘛，洗腳同佢家姐，就係黃昏時間5:00鍾意洗腳。咁佢見到一個冇腳嘅女人坐咗喺個井側邊，一路捋住啲頭髮，就嗌佢過嚟咁樣。後屘佢堂家姐同佢同一時間應該都係睇到佢，但係堂家姐就冇望，就捉住佢咁就喺度跑翻屋企。 即係叫快啲唔好理 佢。但係翻咗屋企之後咧，佢就唔飲水，見到水嘢都好驚。 咁點算啊？ 之後咧又係咁發燒，咁之後咧就死啦，唔知咩事啦。咁之後後來咧就揾咗啲師傅去睇佢，就知道原來佢真係俾咗嘢上咗身。 哎呀！ 因為佢跳井死噶嘛。 哦。 咁所以咪怕水咯。 哦， 又係啦，又唔飲水又唔停。 即係啲陰影咁樣。 即係你講所講嘅井上面嗰個靈體就上咗起身啦。 係啦，因為咧夜晚咧，因為佢細路女嚟啫嘛，有乜可能夜晚會自己坐起身喺度唱啲佢哋嗰度鄉下話嗰啲歌咧？一路坐喺度唱。都揈住隻腳，好似即係踢水咁嘅咁嘅樣啊！ 係係， 咁佢驚唔驚咯？ 咁點樣解決件事啊？ 後屘咪揾唔同驅鬼咯。 哦， 即係揾師傅翻嚟。 係啊，因為佢話佢鄉下嗰啲屋好睇噶嘛，嗰啲。佢坐正一個屋嘅中間，佢怕水咧，啲師傅就猛咁向佢潑水、淋水。 哦，仲用佢最驚嗰啲嘢嚟對付佢。 話即係走嗰陣時候好淒厲咯把聲，因為佢係要揾人去 替身。 係啦，因為就想拉掹佢落個井度，咁咪變咗佢可以 還原啦， 翻身咁樣樣咯。 好，唔該曬你，柯小姐，拜拜。 咁我係想講一講我喺新加坡嘅經歷㗎。係。咁我早幾日呢就去咗新加坡旅行，咁我呢就一個人去嘅，咁我就住咗喺新加坡其中一間酒店啦。咁我第一日呢就去到，咁呢就玩得好攰，咁我夜晚返到酒店嗰陣呢已經係覺得有啲唔妥，但係我因為係太攰，咁變咗我就冇理到，咁我就沖完涼就瞓覺啦。咁第二日呢我就玩到大約夜晚黑8:00到，咁我就返咗酒店沖啦。咁呢因為呢嗰度天氣都比較熱，咁變咗我沖涼用啲水都唔會話係好熱，即係暖暖地咁樣啦。咁我沖完涼呢就去睇電視，咁就大約睇到10:00到。咁我呢係睇電視途中呢，我係成日聽到廁所係有水聲㗎。咁但係呢我就冇乜懷疑，咁我就冇理到佢啦。咁我係睇到大概10:00到，我已經覺得係啦，已經係好唔對路，點解會不停都係有水聲。咁我呢就入廁所睇下啦，我就係發現廁所係好多好多煙囉，係即係好似人哋啱啱沖完熱水涼 係好熱先有好多煙㗎喎，基本上係咪 吓， 即係要好熱先有好多煙㗎嘛。 係呀，係好多好多煙， 但你知道裏面係冇人嘅， 係冇人得我一個囉。 咁你距離沖完涼嗰時間有幾長先？你入翻嘅 成個幾兩個鐘， 哇！咁冇理由已經消散㗎喇，啲煙就算 有。咁同埋我沖涼啲水係根本係唔係好熱囉。 喂，但係有冇可能個水龍頭係壞壞地嘅，熱水嗰、那個即係佢不停咁漏一啲水，咁大家又唔知咁樣。 但係個浴缸係冇水㗎喎，即係乾㗎囉，只係不過好多煙囉。 咁跟住點算呀？ 咁跟住後尾我就係、是、我仲係仲未識驚㗎，我係咁我就冇理到，咁我就瞓覺。 係。 咁到咗咁另外一日啦，咁係我 last day 嚟㗎啦。咁我呢嗰晚呢我就係咁好似平時咁沖完涼跟住瞓覺，咁我瞓到夜晚黑大約3:00到，我就扎醒咗。咁我呢平時呢係唔會用酒店嗰啲水㗎，我係自己出面呢7-Eleven度買蒸餾水㗎，變咗佢嗰啲水呢我係唔會飲，同埋我係唔會用到佢啲杯囉。咁我呢係開住個床頭燈嚟瞓㗎，咁我呢扎醒 咗嗰陣呢，我係見到呢個攞頭張台呢係拎咗個杯出嚟，個杯呢係啱啱好似俾人飲完水咁係濕㗎。 咁但係得你一個嘅啫喎。 係呀，嗰陣我已經係好驚囉，我已經覺得好寒滾，咁我即刻係大屁感覺手咁樣係瞓覺囉。咁同埋呢，平時我一種習慣呢係我係唔會用酒店啲大毛巾㗎，我係驚佢污糟洗得唔乾淨，咁我係會帶自己嘅毛巾去抹身囉。咁第二朝我起身刷牙嗰陣呢，我係見到個浴缸係好似人哋啱啱沖完涼咁係濕曬，咁同埋佢啲毛巾呢係俾人抹個身咁樣係濕，跟住仲樣开晒噶咯， 好似你同紧一个人一齐喺间房度住紧咁样喎。 系得我一个人，但我觉得系好似有另外一个人咁样。 喂，点样挨过到朝头早走啊？咁样。 咁第二日之后，我朝头早我嗱声执嘢，跟住已经系走咗啦。 有冇同酒店嗰方面投诉啊？ 我有讲过，咁后屘酒店啲人话吓系咩？好似应该冇啲咁嘅事嘅喎。佢话可能你睇错啫咁样咯。啲人系话， 我一定咁讲噶啦，因为都解释唔到嘅，系咪先？ 是啊， 是，但是事实上你感受的就真的好像你有另外一个人在这间房里那样， 即是我觉得是好像有另外一个人在这里， 但是没有骚扰你的，是不是整件事 他没有骚扰我，只不过他做的事呢是即是无啦啦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我是很害怕。 我都够害怕，得你一个人在住有这样的情况。 是啊， 是近哪里啊？酒店你不用开大名的，近哪里啊？ 新加坡哪里啊？ City Hall。 哦，是市中心还是怎样的？ 市中心那边。 哦 ,OK。 是一间五星酒店。 是。 哦， 哎呀，大家留意住啦吓，咁样 OK。 好啦， 唔该晒你先 ，Kitty。 Okay。 你好，我讲翻我几年前去泰国旅行发生啲见到灵，即系撞到灵界嘅嘢啦。 系点讲？ 我系见唔到嘅。 系。 咁我初头去咧，第一日咧已经发生啲好古怪嘅嘢噶啦。 嗯。 就我哋入住嗰间酒店咧，就个个团友咧，啲房里边啲嘢都有问题嘅。 你泰国边度噶？ 去曼谷那边玩的，芭提雅那边玩的。咁到第一日呢就去嗰间酒店，我唔记得咩名啦。咁已经呢就爆屎渠啦。第一晚就爆屎渠啦。咁隔篱嗰啲呢又啲又突然间唔知点解水喉开到水浸，间房水浸。咁我哋系咁 call 个导游啦。咁 call 几 call 唔到，咁第日问佢去咗边。跟住话我哋去咗第二度，跟住佢先至同我讲话，原来嗰间呢变呢原来好咗邋遢嘅，咁呢啲都係前奏嘅啫。咁到去到第去到尾二嗰日啦，咁我即係另外呢一個團友呢，嗰兩對夫婦呢去到間酒店，就以前呢有個廣告係咪賣話呢減肥五天團嘅泰國，就嗰間酒店嚟㗎。咁呢就佢哋夜晚瞓下覺呢，就覺得出面呢就有敲個窗砰砰聲嘅。咁佢一開燈望出去冇嘢，就冇隻仔㗎喎。咁佢哋好驚呀，熄個燈又再瞓過啦，又係咁哼哼聲。咁佢好驚，咁成晚呢就冇瞓呀，行咗出去大堂嘅 lobby 就坐到天光。咁第二朝就講返俾我哋聽。咁最尾嗰日啦，就出返去市區嗰間酒店都幾出名嘅，即係同我哋香港嘅間酒店名好出名嘅。咁嗰晚呢我入到呢初頭都冇事嘅。咁呢就咁我另外一個團友呢就走嚟我間房度傾偈，就傾到四點鐘到啦。咁我突然間覺得我坐喺梳化度，突然間呢就有啲風吹埋我塊面度。咁但係旁邊係冇人喎，嗰間酒店有冷氣，但我覺得係冇可能搵啲，即係有啲好似人口嗰啲吹嗰啲風埋塊面。 即係感覺唔同㗎嘛，同冷 氣。感覺唔同，係好凍嘅。咁我已經好驚，因為我對夫婦呢其實佢哋係搵嗰啲茅山嗰啲嘅，其實佢都知道有古怪嘅嗰晚，咁佢哋特登咧就嚟同去我哋間房度傾偈，傾到四點幾先走嘅。咁嗰晚我咁其實我都驚，因為我仲有三個朋友咧同我間房啊嘛，女仔嚟嘅。咁我唔敢出聲啦，我照沖涼照剩啦。咁瞓覺嗰陣時咧，我又覺得又有陣咁嘅風咧，就吹喺我塊面度。咁我初頭就或者冷氣風或者啲位啊啲角位彈翻過嚟啦。咁我直情驚到咧，我冚埋個頭瞓。咁埋個頭部應該冇風吹入嚟啦，但係呢都有啲風吹我塊面度。咁直至到差唔多天蒙光啦，即係有啲陽光啦，我先瞓得著。但嗰時差唔多 morning call 要起身要走㗎啦嗰日。咁臨尾呢泰國團好興㗎嘛，帶你去食下燕窩呀賣燕窩。咁我同嗰個人講，咁其實嗰個人都問我㗎啦，坐到去食燕窩嗰時佢就話有冇嘢呀你哋咁樣。 即係佢都 feel 到㗎喇，其實 佢 feel 到㗎其實。跟住我有㗎。 跟住佢咧，其實咧，佢就得一道符喺身，佢就唔知俾我哋邊個，因為我哋有三個都係女仔嚟噶嘛。係。咁佢就留低個 call 機俾我，佢話如果真係有咩事，你翻去 call 我啦。咁我咁嗰日咧就即日翻咗去香誒翻翻香港屋企啦。咁其實即係翻到去香港先至發生大件事咯。就點咧？我翻到去屋企，初頭冇嘢，夜晚都直瞓覺都好正常。咁咧就係咧，收尾俾我發覺到咧，我係迷迷糊糊咧自己行咗出街。行咗出去邊一瓶我自己食嘅味嘅。我就行咗出去彌敦道旺角嗰啲鬧市。 哇！行到咁遠。 係啊，咁我突然間。我是企喺个灯位度，大家我个人醒咗，咁我拗晒头，咁我自己话喺呢度嘅，明明系喺屋企凑紧仔咁，咁死啦嗱，临翻屋企睇翻个仔啦，咁我后屘咧就断断续续咧，就成唔知做乜嘢唔开心，成日喊喺度， 但系你自己都唔明白嘅， 都唔明白紧，因为冇嘢嘛，见唔到嘢。 有冇睇医生啊？开始？ 我有睇医生，但系医生话冇事，正常嘅。 跟住咧？ 跟住有一日，大约一个月后到啦。咁嗰個即麥生嗰個師傅呢就打話俾我問我有冇嘢呀，我同佢講係有，係得啦你唔好講嘢，佢知我住喺石見你㗎嘛，咁佢喺深水埗嗰頭做嘢嘅，咁你而家得唔得閒啦，我得閒你嚟餐廳飲下嘢傾下偈，咁佢同我傾，佢其實嗰次我已經知㗎啦，點解你唔打話搵我，我話其實我都唔知咩事，成個人都迷迷糊糊行咗出街都唔知做乜，跟住呢佢就唔知道係啦，咁而家我同你做一啲嘢先啦，跟住我咪做咩呀，跟住佢話總之你唔好喐，跟住呢佢就將幾隻手指咁整張喺我個額頭嗰度，跟住佢先敢同我講嘢 咩事， 因為佢呢就話我而家封住嗰個人喺你嘅分度先， 哦佢上咗你身啦，其實 吓 上咗你身㗎喇，係咪 其實係跟住我 㗎，哦係囉， 佢封住咗唔俾佢走出嚟，因為佢想幫我嘛，佢唔知佢走真係會點搞我㗎， 咁跟住點做啊， 跟住點呢，佢就話嗱，因為呢個人呢都唔知係咩嚟，我都要同你 check 一 check， 跟住呢佢就找了一天夜晚就要我去家，咁我就叫埋其他 friend 啦，因為始終佢係男人，叫埋嗰次旅行嗰啲朋友去啦，一齊去。咁佢咧就封咗之後咧，之後我仲未即刻去噶嘛，隔咗兩三日先去嗰度。佢封咗我之後咧，我就覺得咩咧，兩晚都發夢。第一晚咧就見到有個人企我後邊，我發夢咧我自己係照住塊鏡嘅。咁有個人企我隔後邊，我知道係男人嚟 嘅，但係睇唔到樣嘅。 但係睇唔到樣。咁佢又打電話嚟又問我咯，佢問我有冇嘢，我有喎，發夢見到有個人想我㗎，你哋唔使理。跟住又第二晚，跟住咧我直情好清楚，又係發翻嗰個夢，又係有個 戴 鏡，咁呢次我好清晰見到個樣，戴曬眼鏡，好似啲泰國人就住啲夏威夷 T 恤。咁跟住咧佢就要我去，因為要有個壇同我整啊嘛，咁佢就陪我一齊入去，佢屋企，佢屋企喺馬鞍山嗰度。咁咧，佢就問我，佢問我，咁你而家想點啊？想邊個幫你？我話，我唔想去搞我咯，即係我想請走佢，即係想請走佢。跟住就問我一樣嘢，佢話：你想而家，你想話，請走佢啊，定係直情收咗佢？咁問我。佢問我，跟住我唔知點解咁問。我話：如果佢總之佢唔搞我，你請走佢都得噶。跟住佢即刻同我講話。好在你要我請走佢，如果你要我收咗佢嘅話，我一定唔幫你。 點解咁講？ 因為佢咁樣係話，即係你太絕啦。即係一啲機會都唔，即係好似唔俾人咁。 但又唔使咁樣試你喎，我又覺得喺嗰個咁重要嘅時刻裏面，我又覺得 即係佢哋或者茅山嗰邊唔知有啲咩啦，即係個原因要咁樣做。 可能要理解真心嗰個話啦。 係啦，佢想我講真心嘅話係想點？跟住咧，佢就教我就燒啲嘢。即係教我燒啲嘢啦，喺山邊度燒。燒嗰啲唔知飛機啊、錢啊啲咁嘅嘢燒，燒嗰陣時咧，其實咧佢要我夜晚去燒嘛，日頭燒佢收唔到，要講埋個名字出嚟嘅。咁咧，其實我都知道側邊係有啲嘢養養下噶啦，但我唔敢望啦，係咁燒完嗱嗱走翻屋企。咁翻到屋企之後都仲有事，咁就死啦。咁佢就話係問佢肯問我係咪仲有事，我話係。咁我嗰陣時已經死啦，而家你咁樣整唔到，唔知會有咩事㗎嘛。咁我即刻搵返我本身平時我問開嗰個盲工喎。咁我即刻去走去搵返佢，我發生啲咁嘅事，咁而家點呀，我話我而家有個搵嗰個茅山人幫我整咗，佢話唔緊要，佢而家你咩都唔好講住，佢而家都喺你，即係佢話而家我同你講乜佢聽到，佢會識閃識避㗎。咁佢跟住呢就話 佢話佢問我同佢同我講，即係其實我都 check 咗我，佢好在你唔係同你老公去。 點解呢？ 好在同你三個女仔去。 有個原因喺度。 佢係啊，因為佢唔願走嘛。 佢係咪睇中你呢意思？係咪睇中你啊？ 應該係啊。 哎呀， 佢唔敢，即係佢話我唔好講啊其他嘢。總之佢話如果你呢冇同你老公去呢，你真係執返身材㗎。 喂，咁反而好嘅咩？如果冇同老公去嘅話，佢睇中你喎。 因為妒忌嘛，係咪呢樣嘢？ 因為妒忌喎。同埋你去跟旅行都唔會淨止玩㗎啦，仲有其他嘢㗎嘛。 好啦，咁佢幫你做啲咩呢結果？ 跟住呢佢俾兩套褲我，一度呢就要我入返屋企，佢話要我一路行返屋企，唔好向後望，有人嗌你都唔好。 係， 咁呢入到門口呢之前呢就燒咗豆腐攬過去。 嗯， 跟住呢上一道符呢就燒咗係用嚟飲嘅。 嗯。 咁樣囉。咁第一晚佢都同我講，即係又見到嗰樣嘢啦。佢同我講就話我唔想走。跟住我再打返俾嗰個盲公啦，問佢話佢唔再走唔掂。佢話你唔使理佢㗎，你飲咗一道符總之得㗎啦，你會冇事呀。跟住隔咗幾日到啦，真係冇事。個人呢好正常囉，跟住再打後嗰個月呢都冇事，冇事發生過囉。 哦，即係呢兩道符幫到你喇喎而家。 係呀係呀，反而佢燒嗰啲飛機嗰啲嘢呢係唔掂囉。 我教 仲要跟住我。 係囉，即係可能佢需要嗰啲嘢你燒俾佢仲開心喎其實。 係呀，或者係都唔知佢 或 者唔想走， 根本就 唔係 要啲飛機嘅嘢，佢要你咋嘛，根本就係。 咁分別係囉，整喺度即係飲咗啲符水之後呢，個人冇事囉，即係嗰樣嘢已經消失曬。 喂，但反而之前嗰個茅山師傅就幫唔到你喎，好似。 係呀，反而幫唔到喎，係呀。因為佢咁樣問我，我以為佛殿㗎啦，佢咁樣我諗住點，佢個壇都好大。 你諗佢知道㗎嘛，係咪先？ 係呀，諗住會知道囉。 唔係，可能佢未必知道個靈體真正需要啲乜嘢，佢以為真係需要一啲物質上嘅要求，但係佢係需要心靈上面嘅一啲滿足咁樣，可能係。 係呀，或者唔出奇呀。 咁其實成件事係可能係你係被動㗎喎，因為你又唔知而家。 我係發夢見到佢個樣子，其他啲形態我係見唔到佢㗎嘛。 嗯， 我諗如果我見到佢我仲驚，我諗 無端端去旅行嘢返嚟囉咁樣。 大概兩年前咧，就係我去泰國嗰陣時嘅經歷嚟嘅。係嚇，咁嗰陣時咧，就因為咧原本我就大概5點鐘要飛到泰國噶啦，咁係跟團嘅。咁我咧就同埋一個女性朋友啦，一個男性啦，同埋一個小朋友。 係， 咁即係一家人嚟嘅。咁咧就一齊飛過去。咁但係個飛機 delay， 咁去到嗰邊咧差唔多11點我先 check in。咁 check in 咧，咁但係當時咧就因為我好遲報名，咁所以呢我就排到去一間美房嗰度住。 嗯， 去到間美房，咁當時 check in 上到去已經係11點幾，咁但係呢我哋當時就覺得有啲肚餓，咁所以呢我哋放低曬啲行李呢就落去食嘢。咁但係呢喺因為我哋有即係夾埋應該係有三個大人一個細路仔啦，咁我哋有兩間房㗎。咁嗰個大人呢就同埋嗰個小朋友呢就住一間房，即係個爹哋同個細路仔啦，我就同媽咪呢就係住一間房嘅，同嗰個細路仔嘅媽咪。咁我哋住間美房，咁我入到去嗰陣時呢我都冇覺得乜嘢嘢，因為我不嬲都又唔係話唔信，但我覺得我冇騷擾佢哋，咁佢哋冇理由應該搞我嗰啲嘢咁樣。咁入到去嘅時候呢，咁我有一個習慣就係將啲手錶啊戒指嗰啲呢就會擺咗喺個台頭嗰啲燈嗰度呢嗰個位嘅。咁但係我同個小朋友一齊入去嗰陣時候呢，我就發覺咦點解嗰度會有本書喺度嘅呢？咁 咩書嚟㗎？ 係啦，我就冇懷疑，本書打開咗嘅。咁本書嘅中間擺咗支鉛筆喺度，我同埋呢嗰本書上面寫咗啲字。咁但我唔識睇嗰啲係咩字， 嗰啲係咪嗰啲所謂喺泰國啲泰文 係泰文嚟嘅，但我唔識睇，咁我就冇理佢，我將本書呢冚埋佢擺喺櫃桶度，因為佢阻住我等錶㗎嘛。 你肯定唔係所謂聖經係嘛？ 我當時冇懷疑， 如果係 我當時冇懷疑，因為我趕住落樓下食嘢，我就冇懷疑。咁我就冚埋佢，咁我哋呢就三個大人呢個小朋友落咗樓下卡拉 OK 嗰度食嘢。咁食下呢食到差唔多12點幾嘅時候呢，咁我朋友就話個仔眼瞓啦，佢想上去同佢沖涼先。咁佢就個媽媽帶住個仔就上咗沖涼啦。咁我呢就同埋佢先生下面繼續飲嘢。咁但係大概半個鐘到佢哋返落嚟。咁我話咦做乜咁佢返落嚟呀，你話沖涼嘅。佢話我沖唔到涼呀咁。咁我點解呀，因為呢佢話佢一開啲水喉啊，同埋呢就一開啲燈呢就係都熄。燈會熄，啲水一開呢就會咳。 即係開完就熄，開完就咳。 係啦，咁查曬番簡又冇水。咁突然間又熄曬燈。咁佢喺上面呢就等一段時間 call 人哋叫人哋整，但係冇人理佢。冇人理佢。咁跟住呢咁佢先生就話冇理由㗎喎，咁不如我同你上去啦咁。 咁就剩翻我一個喺下面飲嘢，咁佢哋全部上曬去，咁隔咗大概我諗有半個鐘到啦，咁我見佢哋冇落嚟，咁應該冇事啦，咁我就翻上去啦。咁翻到上去咧，我見我個女性朋友咧已經搞掂曬所有嘅嘢啦。咁個仔仔咧亦都同個爹哋翻咗佢原先間房。咁之後個尾房咧就係我同埋我朋友一齊瞓。係 啊。 咁當時咧我就話你沖個涼未啊？咁佢話我沖咗啦，你沖啦咁。咁我話好啦，咁我沖涼先啦咁樣講。咁佢話好啊，我瞓住覺等你啊咁。咁我話好啦。咁當時咧我就閂曬門，咁我就沖涼啦咁。沖完涼出嚟咧，我見到佢瞓咗喎。瞓咗，咁我就細細聲嗌佢啦，想同佢傾一陣偈啦。咁但佢又話佢就冇應過我，佢就打側個身瞓嘅。 哦，即係諗住瞓冧咗啦。 係啦，咁佢打側個身咧，佢就向牆嘅。我瞓嗰張牀咧就向窗嘅。係啦。咁咁我見佢冇應我，咁我就瞓啦。咁但係嗰陣時個鐘咧應該係兩三點。咁但係咧我就唔眼瞓喎。咁我唔眼瞓，咁啊點咧？我唯有咧就聽住個波紋啦。咁啊攤喺張牀度睇下書咁樣樣啦，就開著曬燈咁樣樣。咁啊到三點幾，咁因為第二朝係六點 morning call， 咁我諗下，死啦，得三個鐘頭瞓，咁不如我瞓覺啦咁。咁我有一個習慣咧，就係因為我驚賊嘅，咁所以咧，我每去任何地方咧，我瞓咗之前咧，會 check 清楚啲門鎖，咁同埋咧就會將啲窗亦都係 check 清楚嘅。咁當日咧，我就記得我係閂曬門鎖，同埋將所有嘅窗閂曬，拉曬窗簾，同埋我慣性咧就係熄曬所有燈瞓覺嘅。咁啊我搞掂曬所有嘢啦，爬翻上牀啦，咁我咪瞓覺咯。但其實嗰時就唔係處於一個好攰嘅狀態嘅都，咁我瞓覺。但係當我一瞓到落床嘅時候咧，我就突然間見到一道好色好銀色嘅光喺個門口度飛過，向個窗嗰度飛過。 哦，即係佢打橫咁飛過。 係啦，咁我就成個彈咗起身，成個坐咗起身，我就搣我自己，係咪發夢咧？點解會咁嘅咧？咁我搣啊，唔係喎，痛嘅喎，唔係發夢嘅喎。 咁點算啊？ 咁跟住咧，我就起身。我 check 嗰道門，因為我怕我拆嘛，check 嗰道門，一道門冇開喎。咁跟住我再去嗰個窗簾度，嗰個窗簾布好厚㗎。 落住嘅。 好，嗰啲窗好，嗰啲窗閂曬，但係個窗簾布好厚。咁跟住我打開個窗簾布睇，因為呢我就諗緊會唔會其實係有啲車經過呢， 即係啲燈射咗 係有啲光呢，係冇可能㗎嘛，因為啲窗簾布又咁厚，同埋即係又冇車過，同埋冇嗰啲一聲咁係嗰啲快車咁樣過。 同埋你個方向應該係唔啱咁樣，因為你係用門嗰度飛出去㗎嘛，係咪？係 呀，係門㗎，係紫銀色㗎。 咁你打開窗簾揾到啲咩？ 冇嘢睇囉。乜都冇。咁啊冇啦，咁已經四點幾喇。咁啊好啦，咁啊又返上床又瞓覺。咁但係個心已經死呀，如果死我心諗唔係呀嘛，嗰啲嘢嚟冇理由㗎。咁即係個心有啲怯，唔敢瞓。咁啊到第二朝六點鐘起身啦，好早。跟住我問我朋友，我話喂。你昨晚呢睡得好不好啊？咁佢話都幾好啊咁。我話係啦，我都知道你睡得幾好，因為我見你呢成晚呢都打側個身份，即佢向牆嗰邊打側背住我。哦，我成晚見你打側瞓，你都冇望過我。我話我諗你都瞓得幾好咁樣講。跟住佢問我你幾點鐘瞓啊咁。我話我幾點鐘瞓，我話我沖完涼咪出嚟瞓囉咁。咁跟住我話佢話我咁樣樣。咁跟住呢咁但佢咁佢就再同我講，佢話你點解呢昨晚呢瞓到呢差唔多半夜呢你會趌咗起身嘅咁。 話你呀？ 係呀。咁我話喂你打得個身份㗎喎，點解你會見到我趌咗起身 囉？ 我話你瞓得好冧㗎喎咁。跟住佢話佢話其實我昨晚唔係瞓得咁好㗎啫咁。咁我話點解咁講呀咁。佢話其實呢我昨晚呢喺你趌咗起身之前呢你未入咗去沖涼嘅。佢話呢你入咗去沖涼冇幾耐呢，我聽到呢有人呢喺度抄嗰啲膠袋聲。咁我就趌起身呢想同你講早唞。點知我打開眼呢發覺冇人。咁所以呢我好驚。佢話呢咁我好驚之餘呢我成晚個心呢就喺度念住波耶波羅蜜。喺度念。咁跟住呢就到你趌起身嘅時候呢我就仲驚。因為呢我梗係知道有嘢發生啦，如果唔係呢你唔會咁樣趌起身。咁所以呢咁我就話哎呀咁點解你念住經點解你唔同我講呀、佢話我驚嚇親你㗎嘛，咁我咪唔同你講囉。我話其實我都好驚呀咁樣。咁跟住呢我再有一次因為呢個經歷啦，咁我就同我個 auntie 講起，我 auntie 就有嗰啲即係識少少呢啲嘢嗰啲啦。佢就同我講，佢話好咗你嗰日呢你個朋友呢喺度念住波耶波羅蜜。佢話呢就可能因為咁呢所以先嚇走咗佢。 嘩但都好耐時間先嚇走喎，講真。 佢念咗好耐啦，講因為由我沖涼嗰一刻至到四點，我諗都成四個鐘。 咪係。 因為其實本身佢自己都係詐瞓，根本就係、 是。喔、即係其實假嘅，佢只不過即係唔敢望出嚟啫。 係呀、因為佢都好驚，即係喺度詐瞓咁樣。咁跟住即係我第日再喺度回想諗返起啊，學你話齋，其實 低咗落櫃桶嗰本係啲咩嚟嘅呢？ 有冇問返啊？其實知唔知啊？ 冇啊，冇問返啊。咁但係因為呢隻船嗰啲呢就最興就係冇嘛。咁我喺最尾嗰晚呢我又係返返嗰間酒店。咁跟住呢我哋我嗰個女性嘅朋友嘅先生呢就同個領隊講，佢就話喂我個太太呢同個朋友呢撞到污糟嘢，佢話呢佢哋唔想再住返嗰間房，可唔可以唔住啊咁。咁佢話邋遢嘢冇理由㗎喎、哦、咁。咁跟住佢話佢唔好理啦，總之你可唔可以俾第二間房佢哋呀咁。佢話好啦，咁我俾第二間啦咁。咁呢今次呢我就醒目啦，我入到去呢抄勻成間房睇下有冇嗰本咁嘅書。 結果呢 咁呢發覺冇嗰本書。但係呢我去因為我喺個團度識咗其他團友㗎嘛。我又入去其他團友間房睇。有啲團友呢同樣都係有嗰啲書，有幾個都會有，有幾個又冇，但係呢冇一間房呢係打開咗嘅。 嗰間就打開咗啦。 係啦，咁然之後呢我反開個皮睇，嗰個皮呢 exactly 就係我嗰日見到反開冚埋擺入櫃桶嗰本。 咁即係嗰本係泰文嘅聖經喇 喎。唔係，嗰本應該係英文聖經，但係佢寫咗啲泰文喺本聖經度。有啲鉛筆喺度。但我當時唔為意，我就擺咗佢落櫃桶，因為我嫌佢阻住我等錶。 可能咁樣就影響到你見到個銀光。 係啊，咁但係係好清晰，即係我諗，即係兩個都 feel 到點解突然間有道咁嘅光，因為但係我當時我就以為係有賊。 可能本身如果打開咗，原因就係要嚟鎮壓，咁可能會係咁樣咯。 係啊，所以其實我自己會相信，即係啲人講，譬如話美房，咁即係可能係真係會比較。 尤其是講緊即係東南亞泰國啲地方咧，即係好多噶嘛，聽講嚇。 係啊係啊， 啲故事經歷啊，不嬲都有嘅。 係熱門地點嚟嘅，絕對係啊。 咁但係依間酒店我自己記得就應該係近住一間都幾出名嘅超級市場嘅。 你講講喺曼谷㗎啦， 喺曼谷 Bangkok 裏邊嘅。 係 Bangkok 嗰間 supermarket 叫做Robinson。 係咁喺附近。 近住嗰度。咁同埋近住一個市集嘅 ，OK， 咁大家下次留意一下啦。 係係，大家就留意一下，同埋一間係一間好，其實都幾殘舊嘅酒店咯。 是今年三月的，那嗰陣時咧就我個朋友就結婚，咁佢喺嗰度咧就 book 咗間 connecting room， 即係兩間房通嗰啲。咁我朝頭早咧就上去度嘅，因為佢朝頭早化妝。咁嗰日咧我上去嘅時候咧，上去之前咧佢就話咗俾我聽，係十二樓，我唔記得幾多號啦。咁呢間房咁，咁因為我去過好多次嗰間酒店，我熟路去，咁我就好自然啦，搭 lift 十點上到去啦。第一次上到去咧就。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那間房，因為它呢是即整個 block 的嘛，即是真左右的啦，出列就 是 還有呢它是有水牌寫著，譬如幾多幾多字幾多幾多，就是這邊幾多幾多字都要那邊，不會找錯的一定。我走完一邊之後發覺找極都找不到，那沒理由的，於是走到另外一邊啦，但是走勻都找不到， 找不到是沒有了個 number 還 是怎樣？是沒有了個 number， 是根本找不到那間房。 但是不是有 number 幾至 number 幾的，那裡有沒有括住是你自己要去那個房的 number？ 沒 有括住的，只是寫著 number 幾至到幾多。 有但是順序的，譬如你要找5號房的，你有沒有見到4號房在這裡或者6號房在這裡這樣？ 我沒有想過這件事，但我是逐間房找的。 都沒有的。 都沒有，我是找勻成層都沒 有。那我去問啦，當然是不 是？是啦，第一次找不到，那就嗱一聲下去問啦。我落到 lobby 之前呢，不是落到 lobby 的時候，我未去問之前呢，我就打電話就給我朋友。我打了手提電話，那我就問他，喂，到底哪間房是？那於是他就再重複 reconfirm 一次個 number。那我想唔通我即係自己眼大睇佢唔出奇嘅，咁我又再上返去再搵一次，但係上到去呢又係搵唔到，我真係兩邊行勻晒，即係打對面咁樣每一間房去裝都搵唔到。但係當時呢係朝頭早嚟㗎，嗰個時間呢 suppose 係應該有啲即係 housekeeping 執房，即係推車仔嗰啲時間嚟㗎，但係成層樓呢一個人都冇，亦都冇客出現，亦都冇人開門，成層就烏蠅飛過，你都會聽到好靜。 你有冇嘗試企喺上面嗰度打電話俾你朋友，叫朋友出嚟揾你？ 有啊，我就話我上咗嚟十二樓㗎啦，我話你到底喺邊間房？咁佢就再講，因為佢化緊妝，佢行唔到出嚟。咁佢就同我講，佢話不如我即係叫佢先生去接我。咁我話唔使咯，你講啦，我再行多次啦，我都上到嚟，唔好要佢走出嚟，因為佢哋好忙嗰陣時。咁佢就話咁好啦，我叫佢打開道門啦，你自己行過嚟啦咁。 係咯，明顯啦。 因為間房當時呢原來呢係有十幾個人，佢唔知有姊妹有兄弟。 係。 好嘈㗎嘛，你知結婚好熱鬧㗎嘛。但係成層都靜靜靜，乜嘢聲都冇。我再行一次真係冇， 咁我就其實嗰陣時已經開始好驚啦，即係我即係覺得你唔對路喎咁。咁同埋嗰陣時我係有身幾嘅，我又唔行得快，咁我好驚啦，嗱嗱聲我即刻去撳 lift 落翻地下。咁落翻去 reception， 我就同 reception 嗰個小姐講，我話你到底有冇呢間房？我揾咗兩次，我都揾唔到啦，三次我都揾唔到。咁佢個女仔就話有㗎，呢間房㗎，一出 lift 轉彎。第二間就係啦咁話，我但唔係我真係揾唔到，咁我唔敢再自己上去，因為我好驚。 叫陪你囉。 係啦，我就話你不如揾個同事陪我上去啦，咁佢又見到我有身幾喎，咁好囉，我揾個同事同你上去，咁揾個 security 同我上去。咁上到去轉返第三間。 就見到啦。 就見到你係仲要係打開門。 吵啦。 好吵。咁我入到去我仲話佢就第一句就話哇你有冇搞錯啊你咁耐㗎咁啊。我話唔係喎，我上嚟揾咗三次我都揾唔到。佢有冇搞錯，我打開道門等你你都話揾唔到咁。而係出咗 lift 轉彎。 我想問返你啦，可能即係你之前見到嗰個環境同你之後再上返同一層樓個環境有冇唔同咗㗎？ 我唔 覺得。 係一樣嘅。只不過呢係我之前上去呢係成層樓全部扮埋曬門嘅。同埋成層樓黑掹掹啲燈光好暗好靜嘅。 但跟住上就完全唔同晒啦。 唔同晒好嘈，因為佢哋好多姊妹喺度嘛。即係哔哩哔啦。 但燈光呢，燈光有唔同咗先。 冇唔同到㗎。 冇唔同嘅。 個環境完全都係暗嘅啲燈。但係呢佢打咗門呢就你點見到入面有光㗎。係。同埋好嘈㗎嘛。 但係你上個層數係咩？十二樓。 十二樓，因為我冇記錯就係十二樓。佢間房呢係 connecting room 向住泳池。 哦，即係向中間嗰度。 係啊，向住中間，即係去 U 字咁嘅嘛，向住中間嗰度咯。咁我入到去當時，我仲問佢，我話你有冇搞錯啊？我話頭先你話打開門，佢話喂，我收完你電話之後，我真係打開門嘅喎。佢仲話佢先生喺門口等我，因為佢驚我有事，咁喺門口等我。咁結果上到去冇事。咁呢件事發生完之後，因為我冇出聲，人哋辦起事，我唔敢出聲。 冇錯。 咁可能佢哋又當紅啦。知道啦，會見到啲咩事。咁之後第二日咧，個新娘結完婚嗰晚，第二晚即係嗰晚喺度瞓噶嘛。瞓完第二晚咧，佢就打電話俾我聽，佢話：喂，我翻到屋企，我唔見到啲嘢咁話。咁我就問佢：我唔見到啲咩？佢話唔知唔見到把梳定係唔見咗條褲，佢先生有條褲。咁我呢個朋友咧，佢係好謹慎嘅，佢係唔會唔見嘢嗰啲人嚟，佢執得好清楚。我話你有冇執清楚啊？話我執得好清楚，真係唔見。我打翻電話翻酒店問，都話揾唔到，冇人執到有呢樣嘢。咁我仲問佢，喂，我就好多問佢，我喂之前嗰晚咧，我係咪你媽咪上嚟陪你瞓？因為佢哋 connecting room， 原來佢先生咧嗰晚就冇喺度瞓，係佢自己一個人，我就以為佢媽咪上嚟，佢就話冇喎，我媽話遠唔上嚟，我咪自己咯。我仲問佢，咁你老公咧？佢話佢之前嗰晚要同啲朋友去玩，佢都冇翻嚟瞓。不過咧，我夜晚好似聽到隔離房開門，唔知係咪佢翻嚟沖涼咧咁。 佢冇問翻佢先生。 佢冇問翻佢先生，但我都唔敢同佢講，我驚佢驚冇謂嚟起事啊嘛。佢就話半夜就聽到有人開門，係隔離房開門，就唔係佢間房開門。 係 咁，我就問佢：咁你中間道門有冇鎖？冇啊，中間道門我特登叫佢哋開嘅。 哦，咁樣咯。翻嚟咧，如果咁講 嚇，但係照理咧，佢先生係唔會翻嚟，因為佢先生嗰晚都冇喺酒店，冇去到酒店，其實係自己屋企出咗去玩，亦都話明俾佢聽，我今日唔翻嚟噶啦，聽朝各有各換衫，因為佢哋嗰日唔係話直落個話註冊擺酒嗰啲嘅。 喂，但如果想了解嘅話，都要問翻佢先生究竟有冇翻嚟嘅啫，其實。 係啊，係啊。 不過而家可以問翻嘅喎，因為而家都過咗一排時間係嘛，而家就照計唔驚啦係嘛。 我諗唔驚咯，或者我會見到佢，我會再問，因為我聽到個朋友咁講，我突然間諗起呢件事咯， 系啊，都要了解翻咯。即系如果佢万一系其实玩到攰啊，翻咗嚟真系翻咗嚟嘅，咁样解安乐啊嘛，系咪先？ 但系我听闻佢就系冇翻嚟嘅，听佢咁噏，佢就话佢冇翻嚟，佢直头出咗去饮，因为饮到好咯，第朝先至翻嚟。 喂，但系听你咁讲嗱，头先我朋友就讲咗十四楼啦，咁你而家继续讲十二楼啦，咁仲有其他嘅层数，头先我朋友都讲咗 九啊， 哇，咁讲法咪真系好似几旺盛下嗰个情况啊！ 听闻即系我啲朋友都系做好差啦，咁。聽聞嗰間酒店都幾即係幾 出名咯。 喂，但係你有冇聽過啲乜嘢嘅傳聞咧？再真實啲，即係大家見到或者其他嘢咁樣，其他 喺嗰間酒店 嚇。 嗰間酒店我冇聽過，不過有啲舊同事佢哋聽佢哋講就話即係唔知咪 housekeeping 嗰啲咯，就成日都話譬如行樓咧，會即係覺得後面有人。但係咧又唔見過，你又只係覺得嘅啫，覺得後面有人。 唔係有聲嘅。 有聲啊，就係你覺得你同埋你知道地氈㗎嘛，酒店鞋你行路 suppose 應該都冇聲嘅，你著高踭鞋都係咪先，但佢哋就話呢係覺得有人係行地氈嘅聲係切切聲咁咁嘅聲囉，咁其實係咪我就唔知道，我都係聽佢講囉，不過呢件事就我自己真係我就覺得唔知係咪鬼咁眼想到 我真係揾到三次，揾到我真係出晒汗，我都揾唔到嗰間房。 照你就冇理由蒙查查到咁樣㗎嘛，係咪先？ 係啊係啊，同埋因為我驚我行得慢，咁我唯有返落去，但係冇理由人哋上到嚟揾到我揾唔到㗎，揾三次。 嗯嗯嗯，喂，不過都咁講返啦，可能你啱啱嗰刻個網絡接通咗啫，亦都唔係等於所有朋友去過酒店裏面都能夠感受呢樣嘢嘅，要講返呢樣嘢啦。 不過就算遇到呢啲咁嘅驚嚇情況嘅話，好似嗰陣時你都真係慢慢嚟呀，大肚嘛，係咪？ 係呀，行得慢，同埋真係好驚嗰個，你搵到冇理由，我逐間房去搵，我想拍門其實好驚嗰刻想拍門搵人就，但係你發覺我嗰刻個心情覺得你拍門好似都唔會人認你咁。 咪同埋都會驚，如果人認你咁點呢？ 係呀，真係唔知點，佢真係好靜。 好會諗下呢啲嘢㗎嘛，係咪？ 好啦，多謝你嘅回應先啦。 唔該曬你，王小姐， 拜拜。 我有個朋友呢，他就去旅行，咁嗰日就啱第二日到芭提雅，咁佢就瞓到半夜嘅時候，因為佢兩個人一間房㗎，咁就突然間佢張床震到好緊要，好似地震咁樣震，咁佢就同另一個朋友講：喂，你瞓嗰張床有啲問題呀、啊、咁佢話：嘿，我知呀、啊、好眼瞓就唔好理啦，咁就繼續瞓覺、但係當我發覺張床越嚟越緊要嘅時候呢，咁佢都係繼續瞓，但跟住佢冇今日聽到人唱情歌。 喺邊度傳出嚟呀、 喺個露台。露台那邊傳出來的，咁、我就聽到唱情歌，咁佢起身睇啦， 係咯，見唔見到有人啊？ 唔見，咁、但係當我睇完之後翻返入嚟嘅時間咧，佢又聽到有人唱情歌，但係佢好清楚佢個露台嗰位咧，下邊咧係根本就係即係lobby 嚟嘅，係冇可能會半夜三更有人唱情歌咯。 但係會唔會隔離屋咁傳到過嚟 啊？其實唔會，你正常人都唔會有個泰國人喺入邊唱情歌，半夜三更唱啲即係唱啲情歌係佢啲唱啲泰文嗰啲歌咯，咁佢就。知道是那些東西，但是他不怕，因為他已經是即是他有陰陽眼，他經常見到他就不理會，繼續睡回咯。還有我個朋友是做導遊的，他說其實泰國芭提雅那邊那一帶呢、都是會很多這些東西的。 有沒有原因啊？他沒有說原因、 他沒有說原因，但他自己做導遊呢就教我，如果你逢到去這些地方呢、即譬如你、去到之前之後就心裡說、我來這裡打過你一晚，就跟他說一聲會好一點咯。還有如果你見到別人的酒店裡面有本聖經打開了呢、那你就自己、最好就小心一點咯， 或者換房、 他通常如果給得你的話，他如果迫於都是即不是一定給你的，迫於無奈才給到你的咯、但是就叫你盡量就即自己小心一點咯。 但如果那些你朋友做導遊的嘛，他們怎樣做法、 他 們都是警報來的、 都是即自己心裡跟他說咯，我是做你的啫，我在這裡睡一兩晚而已，那就打擾了你們了， 即是說聲 是啦，他說聲給你，即等於你入廟要拜神叫人這樣咯，他這樣起碼你會安心一點，而且會住得會好一點咯。 但是他為什麼說那個地方呢，即如果是這麼多的， 因為他那邊是、比較、多人練那些鋼頭那類的東西、即是他們本身的同事間講話問，因為多人練鋼頭的東西呢、其實有些即是那時他說過一些，但是有些就是有些飛鋼的， 沒有 端端會飛，有些心裡會中鋼那些，其實有很多人是中了一些，即是有些冤氣咯，會是覺得是。 但他沒有說現在是少了一點還是怎樣的？ 其實現在就少了，但是本身他一路積下來就變了很多咯、所以他跟我說，如果你們去旅行都是、自己小心一點，或者抬一些玉器，或者有宗教信仰抬一些那類的生物會好一 點。其實你的朋友咪會知道，即譬如說哪一間酒店裏面的幾多樓幾號房咪會有些問題出現了，他們盡量都不會安排在那裡住的，其實、 他們會咯，即他迫於無奈，因為有時你逢是長假期大假期呢啲房敷曬㗎嘛，咁你冇可能話呢間唔租嗰間唔租，同埋唔係佢去落實要做呢樣嘢㗎嘛，佢公司經理去落實做呢樣嘢。 咁你分嘅。 佢做嘢添嘛，佢唔係玩咋嘛。 係呀，佢冇得話佢選擇住。 佢冇權嘅選擇。 但如果你啲朋友呢咁啱佢大團嘅時間，佢啲團友真係遇到一啲問題啦，咁佢多數會點做㗎其實。 佢多數佢通常都唔即係如果你唔係遇到咁大問題呢，佢都唔會講俾你知㗎，因為佢想即係唔想影響咗佢啲團友去玩嘅心情呢，通常都係會即係都係同我哋一樣咁講啦，如果你見到有聖經打咗啦，你哋就唔好理佢啦、即係返嚟堂，咁你當冇事發生，即係教佢都係日教日放天前即係講講，咁佢會好啲囉，咁啲團友就會安心啲囉， 即係啲可以話避忌啦，少少 避忌啦，係啦係啦，即係叫做 安心啲啦， 啲係做佢哋本身嗰行嗰、那個即係避忌嗰類嘢囉， 都要有少少咁樣啦，可待住嘅秘密，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好啦，希望有啲朋友即係即將去泰國嘅話就留意一下呢方面，如果你信嘅話啦， 嗰個係我嚟嘅咁樣， 好啦 ，OK， 唔該曬你， 拜拜， 好，拜 拜。 講關於係兩年前嘅，咁我係去日本旅行，咁係去鹿兒島嘅。咁咁入到間酒店啦，咁酒店呢就係口字形嘅，咁中間就係通嘅，即係啲走廊係四通八達咁樣啦，咁中間係空嘅。咁其實嗰間酒店都唔係好高級咯，係都比較係黑陰陰沉沉咁樣咯。咁其實第一晚 第一日入到去咧，嗰间酒店嘅时候咧，咁我就听到啲梵音啊，即系咦哦哦咯，但系好有韵律咯，咁嗱我就听唔得系好精彩啲乜嘢声音嚟， 好似诵经咁噶， 系啊系啊， 喺间房度。 我入到去嗰酒店，入到间房之后咧，就听到啲咁嘅声，咁我以为系啱啱落完机，咁可能啲即系啲嘈杂声音未稳定咁样，咁所以就冇理到咯。一晚就同啲朋友去巴度饮酒啦，大概饮到两点零三点钟咁。都有少少醉嘅，咁沿路咁跟住就翻去酒店度瞓咧，咁就一搭上床咧就冇一分鐘咧，咁張床就勁震咯喺度。咁嗰種震法咧就係正張床下面嗰度有啲嘢湧出嚟咁樣咯。 係點樣？係有煙定點啊？ 冇煙嘅，係有啲嘢湧出嚟咯，即係係咁張床咁喺度震咁樣咯。 咁點算？ 咁我好緊張啦，咁冚埋個頭，跟住咧越緊張咧就越震得越犀利咯。咁到後嚟咧就我自己心諗啦，就話我唔識你㗎，唔好搞我啦。但係佢都震咗分零鐘，跟住就冇再震過咯。 但係淨係得你喺間房度啫。 其實我都有個朋友喺間房，不過佢瞓得仲快。咁其實我嗰陣時驚到係嗌唔出聲咯。咁跟住到第二日咧，咁其實我就發現咧，原來我張床隔離嗰度咧有本黑色嘅經書喺度咯。 係咩嚟㗎？咩文字啊之類？ 係日文嚟咁，但我就唔知係咩經書，不過就黑色皮嘅咯。咁但我就睇其他房咧就係冇啲咁嘅嘢咯。 有冇打開定點？係點樣㗎？ 即係又類似好似聖經咁樣咯。 係咪打開咗㗎？ 冚埋嘅。 喂，咁你有冇問翻嗰間酒店？ 因為我又唔識日文，所以就冇問我。 喂，但初時咧，你話一入房咪聽到好似重經咁嘅嘢咧，其實會唔會係嗰間房即係有啲喇叭係播呢啲嘢定點？ 一定冇，因為其實我一入到去，咁我已經聽到啲聲，聽到陣間又問我啲 friend 話：咦，你聽唔聽到聲？佢話聽唔到，咁我就當當冇一回事咯。 可能淨係得你感受到嘅啫，成件事都係啊。 咁我講翻俾我啲 friend 聽，咁佢哋都話唔係咁啊嘛，即係好咗第二日就去第二間酒店，所以就。好啲咯，會 係。不過有一樣都大家唔知同唔同意，都有一樣幾特徵嘅嘢，就係、是、雨通就喺酒店裏面感受到呢啲嘢，好多時候都聽過話係張床咧係不斷震嘅，有呢樣嘢出現嘅。咁究竟係表示啲咩咧？會唔會係你唔夠擲住咗埋啲嘢咧？會唔會係咁樣嚇，令到你瞓唔到咁樣啦 嚇？咁好難講啦，即係但係佢能夠最容易接觸嘅，可能都係嗰一個床位啊，會唔會係咁樣咯？ OK 好，唔該曬你 ，Anthony。 咁我想讲返嗰件事呢，就係时钟酒店嘅。咁本身我自己都係做呢行，所以对呢样嘢听完之后特别驚囉。咁早几日呢，我 friend 呢就喺尖沙咀某一间时钟酒店度过夜啦，同佢女朋友。咁佢当时呢入到房呢，佢都觉得好唔妥㗎啦间房，但最后呢佢都冇转到房啦。咁到半夜佢哋瞓觉嘅时候呢，咁佢就即係教暗啲灯啦。咁佢瞓瞓下呢，我朋友呢，咁佢突然间呢觉得成身喐唔到，好似俾鬼砸咁样啦。当时佢脑系清醒噶，咁佢挣扎嘅时间咧，我谂系大约两三分钟到啦。咁开始只眼喐得啦，佢擘大眼咧，佢突然间见到左手边有个女仔坐咗喺身边。嗰个女仔系佢完全系唔识得嘅。咁我嗰时佢真系好惊，但佢即刻问嗰女仔，佢话你边个？嗰女仔就讲得好凄厉咁样咯。佢话我得16岁嘅咋咁样啦。咁系啊，佢嗰时真系觉得好惊咯，因为佢女朋友瞓喺佢右手边，突然间左手边有个女仔喺度。咁当时都几恐怖咯。咁佢即刻咧拍醒佢女朋友啦。咁因为拍醒之间啦，佢一拧转拍醒佢女朋友，咁再拧翻转面两个望翻右手，即系左手边嗰边啦，嗰女仔已经系消失咗噶啦。咁当时佢哋实在太惊啦，系即刻漏夜。我谂5点零钟啦，即刻走咗。咁样咯。 咁但系其实咧，有冇话即系佢同佢倾偈嘅时候咧，有冇咩特别嘅信息咧？点解无端端讲呢句说话俾佢听？知唔知？ 唔知佢嗰个女仔系即系个样系冇异样嘅，系普通一个正常人嘅样嚟嘅啫， 好实体 嘅。系啦，即系五官嗰啲见到嘅，即系普通一个16岁嘅少女嚟嘅啫。突然间坐喺佢同， 咁但系佢出嚟怎讲话16岁嘅少女咁？ 系啦， 代 表啲乜嘢咧？ 唔知。因为有阵时可能啲酒店可能发生到啲命案都唔出奇。 咁啊系，即系睇电影都多啦。 系啦。 咁亦都冇跟住嚟紧啲咩厄运啊，跟住 冇。 咁比较好彩系。 但咁样都好惊噶啦，因为突然间有个人坐喺你隔篱，你唔知系人定鬼。 梗系啦，你间房明锁实咗，你喺度瞓觉噶嘛，你无端端有人坐喺隔篱。 系啦，因为本身你间房都系得一男一女嘅啫，冇第三者嘅，绝对系冇可能。 一定会惊，一定会。 系咯，即系好彩，学你话真好彩咯，系真系冇其他厄运咯。 你当嗰刹那时运低见到。 因为我哋相信咧，如果啲灵体出现嘅，同埋啲师傅都话咧，佢想表现俾你睇，梗系佢有啲嘅要求嘅，希望你。 幫到佢咁樣。 係啦，但係佢冇要求啲咩，佢淨係話誒，即係對住我朋友講啦。我得十六歲嘅啫，就講得好淒厲咯。 因為佢好直接地啊，就係想嚇你嘅啫。出現 或者 係 啦， 或者係想有啲其他嘅要求啊，幫佢都唔出奇。 OK， 唔該曬你， 唔 該，好，拜拜。